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1章霍格沃茨的战斗第98集。 哈利看见一个乳白色的身影在下面的门厅里飘然而过，他赶紧在喧闹声中扯足嗓子大喊起来， 尼克，尼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 他在拥挤的人流中拼命往下挤，终于到了楼梯脚下，格兰芬多塔楼的幽灵，差点没头的尼克正站在那里等他。 哈利，我亲爱的孩子。 尼克用双手攥住哈利的两只手，哈利立刻觉得双手像是插进了冰水里。 尼克，你一定得帮帮我，拉文克劳塔楼的幽灵是谁？ 差点没头的尼克显得又吃惊又有点生气。 是格雷女士，这还用问？但如果你需要幽灵为你服务， 必须是她。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 让我看看。 尼克东张张西望望，在人头攒动的学生中间寻找，他的脑袋在轮状咒领上微微摇晃。 他在那儿，哈利，那个长头发的年轻女人。 哈利循着尼克透明的手指所指的方向望去，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幽灵。他发现哈利在看他，便扬起眉毛，然后转身飘然穿墙而去。哈利追了过去，冲进那道走廊的门，看见他在通道尽头，仍然悠悠地越飘越远。 喂，等等，回来！ 他总算停了下来，悬在离地几英寸高的地方。哈利猜想他长得很美，长发齐腰，长袍及地，但他同时又显得很傲慢，目中无人。待走近一些，哈利认出自己曾几次在走廊里碰见过这个幽灵，但一次也没跟他说过话。 你是格雷女士？ 他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 是拉文克劳塔楼的幽灵？ 不错。 他的口气一点也不热情。 求求你，我需要帮助，我需要你把失踪的冠冕的情况都告诉我。 他的嘴唇扭曲成一个冷笑。 恐怕…… 他说着转身要离开。 我帮不了你。 等等！ 哈利并没打算叫嚷，但愤怒和紧张几乎把他压垮了。幽灵在他面前悬着不动，他着急地看看表，离午夜只有一刻钟了。 事情很紧急， 哈利焦躁地说。 如果那个冠冕在霍格沃茨，我必须找到他，马上！ 你不是第一个垂涎冠冕的学生。 他轻蔑地说。 一代一代的学生都缠着我。 这不是为了得到好分数！ 哈利朝他嚷道， 是为了伏地魔，打败伏地魔。难道你对这个不感兴趣？ 他不会脸红，但透明的面颊似乎变得不那么透明了，回答时声音里透着激动。 我当然，你怎么敢说？ 那就快帮助我吧。 他不像刚才那么镇静了。 这问题不是…… 他结结巴巴地说， 我母亲的冠冕。 你母亲的？ 他似乎对自己感到很恼火。 我活着的时候， 他生硬地说， 是海莲娜·拉文克劳。 你是她的女儿？那你肯定知道冠冕的下落。 虽然冠冕赐予人智慧， 他说，显然想使自己重新镇静下来， 但我怀疑他不会帮助你打败那个自称是黑。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感兴趣的不是自己带他。 哈利激烈地说。 没时间解释了。如果你关心霍格沃茨，如果你希望看到伏地魔完蛋，就必须把你知道的关于冠冕的事情都告诉我。 他还是不动声色，在空中飘飘荡荡，低头望着哈利。一种绝望的情绪把哈利淹没了。他如果知道一些情况，肯定早就告诉弗利维或邓布利多了，他们想必问过他同样的问题。哈利摇了摇头，正转身要走，他却低声说话了。 我从我母亲那里偷走了冠冕。 你做了什么？ 我偷了冠冕。 海莲娜·拉文克劳又轻声说了一遍。 我想让自己比母亲更聪明，更有名望。我带着冠冕逃走了。 哈利不知道自己怎么赢得了他的信任，他没有问，只是仔细地听他往下说。 他们说，我母亲始终没有承认冠冕不见了，她一直假装冠冕还在。她甚至对霍格沃茨的另外几个创办人也隐瞒了她的损失，隐瞒了我可怕的背叛。后来我母亲病了，病得很重。虽然我做了不孝不义的事，她仍然迫切地想再见我一面。她派了一个男人来找我，那人爱了我很久，但我拒绝了他。我母亲知道那人不找到我是不肯罢休的。 哈利等着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把脑袋往后一仰。 他找到了我藏身的森林，我不肯跟他回去，他就暴怒起来。巴罗一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他恨我拒绝了他，嫉妒我的自由，就把我给刺死了。 巴罗？你是说 血人巴罗？是的。 格雷女士说着撩起斗篷，露出雪白的胸脯上一道黑色的伤口。 她醒过神来后痛悔莫及，拿起她索取了我性命的武器自杀了。这么多世纪过去了，她为了悔罪至今还带着镣铐，她是活该。 他愤愤地加了一句， 那么冠冕呢？ 当时我听见巴罗在森林里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，就把冠冕藏了起来，后来一直留在那里，藏在一棵空心树里。 一棵空心树？ 哈利追问道。 什么树？在哪儿？ 在阿尔巴尼亚的一座森林里，一个荒凉的地方。我以为我母亲鞭长莫及。 阿尔巴尼亚， 哈利重复道，奇迹般地从一片混乱中理清了思绪。他现在明白他为什么把没有告诉邓布利多和弗利维的事情告诉他了。 你已经跟人讲过这个故事，对吗？跟另一个学生。 他闭上眼睛，点了点头。 我不知道，他很会讨人喜欢。他似乎善解人意，有同情心。 没错，哈利想，海莲娜·拉文克劳想要霸占他无权获得的宝物的欲望，汤姆·里德尔当然能够理解。 被里德尔花言巧语骗去东西的可不止你一个人。 哈利嘟囔道， 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使自己变得很迷人。 这么说，伏地魔从格雷女士那里套出了失踪的冠冕的下落，他去了那座遥远的森林，把藏着的冠冕取了回来。那时他大概离开霍格沃茨不久，还没有开始在铂金伯克商店工作。多年以后，当伏地魔需要一个地方潜伏下来，不受打扰地度过漫长的十年时，那些荒凉偏僻的阿尔巴尼亚森林不正是他理想的避难所吗？可是冠冕一旦成为他宝贵的魂器，就不会留在那棵卑微的树里了。不，冠冕已被秘密送回他真正的家，伏地魔肯定把他放在了那里。 他来申请工作的那天夜里， 哈利终于理清了思路。 你说什么？ 他来请求邓布利多让他教书的那天晚上，把冠冕藏在了城堡里。 哈利说，把想法大声说出来，使推理变得更清晰了。 他上楼或下楼到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去时，肯定顺路把冠冕藏了起来，但他仍然想争取到那份工作，那样他就有机会把格兰芬多的宝剑也偷到手了。谢谢您，太感谢了。 哈利转身离去，只留下幽灵飘飘悠悠地浮荡在那里，一脸迷惑。哈利转弯返回门厅时看了看表， 离午夜还差五分钟了。他虽然弄清了最后一个魂器是什么，但他究竟藏在哪里，他仍然一无所知。多少代学生都没能找到冠冕，这就说明他不在拉文克劳塔楼里。但不在那里，又在哪里呢？汤姆·里德尔在霍格沃茨城堡里找到了怎样的秘密场所，并且相信那个地方永远不为人知呢？